喂， 你好， 系啊， 博士，你哋好。 系， 我咧就因为最近见咧就系话咖啡渣可以有用途，咁但系咧就有啲文章咧就话咖啡渣系酸性，只适合种杜鹃。咁我本身咧就系种啲瓜菜啊，我喺社区园圃还开嘅， 咁 就请嗱，请咗先。好，阿祥哥， 好啊，好啊。一般嚟讲咧，咖啡渣如果你唔系好大量咧吓，佢个酸性都唔会影响好大嘅，应该。咁啊，平时我哋都系咁用咯。咁你可以有用下地啲嘅啫吓。 因为依家话好多咖啡店啦，即系话可以自己攞咖啡渣。 系啊，免费 攞， 系又系你讲嘅又系。 其实早期咧，我好耐之前已经见到噶啦。不过咧，佢就话可以攞翻自己嘅咖啡渣，即系譬如你买杯咖啡就可以买翻自己攞翻自己咖啡渣。不过而家就话免费攞，即系大家可以去攞。 好事啊， 系咯，好事。 系 咁，但系咧就我知道咖啡渣都系一个几好嘅叶肥嚟嘅， 系啊系啊。 咁咧就系即系我咧就自己冲完咖啡之后，都会将嗰啲咖啡粉咧，即系嗰啲咖啡渣啦，留起佢摆喺嗰啲泥度嘅，咁就窿埋同啲泥一齐。呢招都系阿乐教嘅。系啦，阿李小姐唔喺度啦，好啦，唔紧要啦，咁就系咁样咯，咁就可以用咖啡渣，不过就佢酸性嘅问题应该唔会太大啦。 系咯， 好啦，跟住。